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铜林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一看雍亲王在这招待客人，铜林想退出去，让雍亲王看见。哎，海川啊，嘿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！铜林看雍亲王叫他，没办法，赶紧进屋了。单腿请安，王爷，您都回来了。一路辛苦。哎，哎呀，海川，我玩的可高兴极了，这回苏州杭州我逛了个遍，开心。来，我给介绍。年羹尧站起来了，雍亲王满面春风。老年呐，这就是我府里的总教习铜林铜海川，这回我就是跟着他离开北京的，爷，我都知道，知道吧？来，彼此见见。铜林算个什么呢？教师，看家护院的，人家是朝廷命官。所以铜林赶紧跪倒磕头，年羹尧用双手相搀，不敢担，不敢担，请。哎呀，铜老师武艺出众啊，北京城都轰动了。我没少听爷跟我介绍，你真是武林之中后起之秀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往后我还得跟你学上几个绝活呢。铜林一笑，只要您不嫌弃，用我之处我必当效力。哎，好，坐。拿铜林没当外人，紧跟着小弟兄们进来给爷请了安。雍亲王祝个问完了，打发他们出去，唯独留下铜林。然后雍亲王转脸跟年羹尧说，老年，海川跟我不分彼此，早晚我要提拔提拔他。是，爷，应该的。其实论海川的能耐，论他的才干，我要保举他在朝中当官，三品的都司不成问题吧，二品的副将他也能胜任，我再花俩钱走走门子，跟兵部打个招呼，我们海川出任个总兵也不成问题。但我舍不得，我没说嘛，海川就是我的影子，我一日离开海川我就掉了魂了，所以呢我不乐意把他放出去，就守在我的身边。但尽管如此，这不是长久之策了啊！等过几年吧，过几年老年你也帮着我看看什么职位好，给海川谋一个职位。爷您放心，您就是舍不得，您要舍得，海川现在就可以出任大员。既然您舍不得，那就以后再安排呗。哎，对，这是后话， 现在给安排什么官我也不能让他走。哎，今儿我也高兴。哎，外头准备准备，今天我们仨人喝几盅。准备下了，三个人推杯换盏吃上了。佟林就问：“爷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“昨晚上。”“ 哦， 那么您就一个人回来的？”“哪能啊，都来了。”“都谁呀？”“北侠秋田，南侠司马空，大叛飞行侠苗泽，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，镇东侠侯廷，二侠侯杰都来了，铁掌李元也来了，陪着我一块儿进的京。”“ 哦， 那么这些人现在何处？”“都上了镖局子了。”“要不说海川他们跟你不一样，怎么说跟我也见外。我留他们在府里住，他们说什么也不肯。他说在我的面前受拘束，都赶奔双龙镖局了。你还不知道吗？杭州的双龙镖局在北京设立分号了，在东城。听说前两天开的张黄灿、黄金铎现在主持镖局子的事情。哎，把他们接走了。临走各位侠客还说呢，等见着海川打个招呼，哎，让你上镖局去。”“ 是吗？” 佟林吃不下去了，热心肠啊，离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，非常想念。佟林把筷子放下了：“爷，年的人陪着你先吃，我用过饭了，我想急于见到这些侠客，我想跟您告个假。”“等等嘛，咱们一块儿去。”“不不，我先行一步。”“爷，您慢慢吃。”“好吧，你先去一步啊，我跟老年还有点事情商议，商议完了，我坐车去吧。”就这样，佟林告辞退出来了，领着小弟兄一不骑马，二不坐车，顺着大街赶奔双龙镖局，奔东城。那北京大呀，一边溜达一边往前走，按现在钟表计算足能有40多分钟，这才到了双龙镖局。远远的瞅着镖局子，佟林心说：“我这人也怪事儿，双龙镖局成立分号我一点都不知道。”哎呀，回了北京这些天呢，蒙灯转向，天天有事儿，可能人家给我送信儿来，我没在家。这回见着黄灿，我得好好问问。他恨不能立刻跟这些老哥哥们见面呢，还没等见面，在这双龙镖局的斜对门就接着对个，有个大饭馆子叫马家楼，回民开的。这镖局的人呢，经常上这儿吃饭来。有时候赊扎到年底一块算，那跟一家人一样。那马家楼的掌柜的和东家也是练武的，那不分彼此。这个饭馆子的生意也相当好，佟林呢也在这吃过几顿饭，正好在这马家楼楼下过，就发现哎呀，那个人围的里八层外八层，车马行人全都堵塞了。佟林一皱眉：“怎么了？这是发生车祸了。”但是站住了，往里一看，正好打一个人。那马掌柜的也不含糊，抱着肩膀在旁边指挥着：“打，往死打，打，打死他！官府那方面有我盯着，拿棒子。”围观的人呢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谁也不敢说话。佟林就皱眉，心说：“马掌柜的，这就是你的不是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呢，你怎么叫你手下的伙计这么打人呢？这打死你不偿命啊！即使你认识点朋友，你手底有几个钱儿，人命关天，闹着玩的吗？ 看来啊，练武的人呢脾气太粗暴，我们都不错，焉有不管之理。佟林分给众人挤在里边了，一看呢，好嘛，地上躺着一个人，双手虎抱头。怎么叫双手虎抱头呢？这挨打跟躺着都有知识的，你要没练过的人，那非把你打死不可。这位则不然，两只大手抱住后脑勺，手掌护住小脑，俩胳膊一并护住梗嗓和左右花盖穴，两条腿呢往上一屈一并护住两肋和前心小肚子，脚后跟一并护住裆里头，这叫元宝壳。人身上主要的部位致命之处人家护住了，剩下胳膊腿屁股你随便揍。身上那衣裳都打飞了，都露着一身黑紫色的肉，这还打呢？六七个伙计换着班拿着棒子跟鞭子像雨点一样噼啪噼啪噼啪噼啪，但这人还真经揍，那么揍皮肉不伤，像敲鼓差不多少。佟林来到里边，妈，马掌柜的，这怎么回事？别打别打别打！马掌柜的正叫号呢，打打！他一愣，抬头一看，认得佟侠客，赶紧一挥手，伙计们不打了，呼啦叉往两旁一闪。马掌柜的笑着过来了，呀，佟教师，您怎么来了啊？马掌柜，怎么回事这是？为什么打人？哎，佟侠，您到这边来，我告诉你。您说我这人怎么样？咱不是说有人缘，我这马家楼欺负过谁？开张十来年，跟客人从来都没红过脸儿，这您知道的。咱们这个价钱公道，就即使来我这吃饭的没钱，你只要把话说到了，我不要。他妈唯独这小子，不知从哪山上赶下这么个野兽来，他一句人话不会信。早起咱刚开门，他来了。要了一桌酒宴，大吃八喝，等吃完了把嘴一抹，转身他就走。那我们不得问一问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给钱呢？蛤蟆管他一要钱，他啪一巴掌把伙计老五腮帮子好像没给扇飞了，槽牙给颠下两颗了。那我们能干吗？打算扭送他去官府，他把两臂一晃又打伤好几个伙计。妈，这是个野人呢，他一句话他都不说。这没有办法了，我这才指挥着我手下的伙计把他摁倒在这揍他。你说这事怪我吗？有这等事儿？佟林跟掌柜的说，算了，和气生财，咱们处的都不错，我劝您几句，咱们是饭馆是不是？你说的可这么多人在这看热闹，要谈论起来，知道的您有理，不知道的认为你这饭馆仗势欺人，是不是？好说不好听，不就是把伙计给伤了吗？我给拿俩钱，找个地方看看牙，好好治治伤，这事儿就散了。佟林那是有身份的人，说出话来自然有分量，掌柜的敢不听吗？因此冲着佟林一乐，下个爷，您何必破费呀？我有的是钱，刚才就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，您来这么一说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伙计们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各位散散散散散散，就疏散着人，但是人呢谁也不走。 老百姓一看，你知这谁吗？谁？佟林呐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就是他呀！哎，这回可看着，越围还人越多。佟林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赶紧把这个事儿排解完了，好离开这地方。下腰看了看被打的这主，朋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一开始问的他不言语，问的第三遍，他把眼睛瞪起来了，一咕噜声站起来。佟林抬头一看，好嘛，比自己高出一头，炸一倍。如果是个口的，能把佟林装在里头。这个头跟牛小的虎小的相差无几，豹头火眼，燕寒虎须。您看这三国那张飞的画像没有？就跟那张飞长得是一般不二。这大裂纹胡子都带着卷儿的，跟钢针铁丝儿差不多少，浑身上下是紫黑色的腱子肉，衣服都破碎了。这主站起身来，怪眼圆翻，打量佟林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佟林说：“我是干什么的？这无关紧要，我是这掌柜的朋友。我看你挨打，我就有点过意不去，我给解围了。”不让他们打你了，这两天他们爷爷身上皮子紧，让他们打一打更好受，这玩意儿给我舒筋活血。佟林一听，好像没乐了，闹了半天这个贱骨头，让人打着他才舒服。哎呀，佟林也看出此人会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，另外会十三太保的横链，要没这种功夫护身，叫那棒子削上，他能不在乎吗？怪不打他身上空生功气跟敲鼓差不多少呢，他会硬功。你看金钟罩就好像个金钟把人罩在里头一样，你打他能疼吗？同时佟林也感到这个人是个高人，二目如灯啊，真喜欢他。朋友，您是哪儿的？贵姓？ 我是四川成都的， 我姓燕。 哦， 台普怎么称？ 什么叫台普？ 啊，佟林一听他不明白文词儿，就是您叫什么名？ 燕雷呀、啊， 江湖人称野飞龙。佟林还真没听说过。哦，野飞龙燕雷。朋友，你到了北京是找朋友啊，还是办事儿啊？怎么把钱花没了，没钱说话，遇上我了，我好交朋友，缺多少钱我给你拿多少，你要找不着朋友，我可以派人帮着你找。这条大汉燕雷盯着佟林仔细打量多时，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？咱俩素不相识，你怎么就那么热心肠呢？哈哈哈哈，人在难中拉一把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？天下人管天下事吗？ 是吗？ 这一说，今天我遇着好心人了，就冲你这几句话，我十分感谢。实不相瞒，我从四川成都千里迢迢来到北京，我找一个人。找着了吗？ 没有，北京太大，我不知道住在哪条胡同哪趟街，不知道是哪个门口。另外我告诉你，我喝酒喝多了，迟到了，把我的钱给我偷走了，所以我吃饭才没给钱。 没给钱怎么办？咱也讲理，咱叫他揍一顿，揍一顿就等于还钱了。佟林一听也乐了，哈哈，这位说话糊糊叨叨的，有点250。接茬问他，那朋友你找这人是谁呀？有名姓吗？ 有，名姓还大呢。 他叫什么名？ 叫什么名？ 叫佟林，佟海川，人送绰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。刘俊在旁边一听，好像没乐了，赶紧过来了。我说这位朋友，你见过佟林吗？ 没有。 你找佟林有什么事儿？ 那你管不着。 那好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跟您说话这位就是你要找的佟林佟侠客。这主闻听此言，噔噔倒退了几步，把大眼睛瞪得更大了。大伙一看，什么毛病呀？咬人怎么的？倒竖胡须，打量佟林。 你真是佟林 啊？就是我呀，方才这是我的学生，他介绍的一点不错，你就是打法禅那个佟林啊？你就是那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那个佟林？ 对呀。 好啊，佟林啊，爷爷这次来就是找你来的，嘿嘿，没想到在此相遇。来来来，你跟某家大战300合。老百姓一听啊，全都不忿，心说这哪是人呢，这活驴，这是不懂人语不会亲人话的畜生。你看人佟林对他彬彬有礼，而且替他解难，他翻过来把眼珠子一瞪，要跟佟林大战300合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佟林也乐了，朋友，我得罪你了吗？莫非你听了什么闲话了吗？我看你脾气挺暴躁，不问青红皂白就要跟我比300合，我问你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 因为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某家我不服，爷爷我不服，我要揍你个龟孙子。司马良在旁边一听可气坏，心说你敢骂我老师，你这嘴怎么这么脏，肉就酸过来，照这小子就是一拳。这个野飞龙燕来没注意，这一拳正打在前心上的，但是司马良就感觉到这一拳呢，不是揍到人身上，揍到石碑上的了。嘡，这一下子好像没把腕子寸折了。 哎呀呀呀呀， 发现这野飞龙是硬如钢铁一般，这小子纹丝没动。佟林一摆手，把司马良徒弟们给撵到身后去了。佟林就发现此人绝非等闲之辈，朋友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咱找个地方坐下来，心平气和的咱谈谈。这是大道中央，你瞅瞅，围着这么多人，也观之不雅。 那好，你说吧，你画出个道理，爷就走。刀山我敢爬，油锅也敢跳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四副牌化为尖胶囊是以蝙蝠蛾、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